据南朝鲜网报《每日报》报道，南朝鲜为金浩展集团给空军配备战术运输机。这架运输机是为了派特种部队秘密地潜入我方地区而经过改造的。而且他们把榨取人民血汗的末代税款拱手献给美国主子，购进了相关装备，并且正在把四架 C-130H 运输机改造成为特殊作战用运输机。南朝鲜浩展集团策划利用这种运输机进行对我们的斩首作战。他们还计划从明年起用10年的时间来对为陆军和空军的大型多用途运输直升机 CH-47D 和 HH-47D 直升机也进行改造。